着说抱歉，仿佛太自由的你心里面那个家谁也不能回。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，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，你和我之间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雪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 下雪的伤害突然飘雪，就在你说

Thank you.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走过快红灯的路口，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，不用刻意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。想起来怎么像梦，笑得美好大得感动，习惯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夏天的电影，只能重播怀旧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， 想起你，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